国家新指引，所有应用程式实名化，一定要真人真名，所有记录在案。听讲黎明代表反对，因为佢嘅新女 JC 嗰种收收埋埋嘅政策好似唔系好得啦。但高登起底组咧就拍掌欢迎嘅，因为佢哋起底更加容易啊。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啦，近排呢个个都挂住玩呢个 Pokemon Go 啊，我哋强国都不甘后人啊，又有呢个城市精灵高，又有我哋上个礼拜讲过嘅山海经高，依家呢连捉妖记高都有，咦唔知迟啲会唔会有呢个建国大业高呢？我系强国新患者八八挂八进强国嘅八旗。 十岁小朋友啊，唔肯翻学啊，坚决要求阿爸阿妈掉咗个细佬落街，佢先肯翻学。咁啊，我系强国新患者，穿梭国内有十多年工作经验嘅，我系阿 Win。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今个星期嘅强国新患者，系啦，我哋又系呢个来回强国有折返人间嘅强国新患者啊，唉，我哋众生患啊，系啊。 好，回应翻上一集咧，啊，都几开心，睇到个标咧，标数又增加咗，咁啊，亦都睇到有啲嘅中港麻雀网，咁啊喺个 YouTube 上面咧，睇到有好多国内嘅同胞们，同埋我哋有啲资深嘅听众啦，咁啊引发一啲嘅骂战啦，咁当中围绕一啲可能针对我睇翻系针对一啲玻璃心嘅骂战嘅，咁啊首先好多谢啊，我哋呢啲国内嘅同胞历尽千辛万苦啊，可以嚟收听到我哋嘅节目， 咁啊 系真系唔简单， 唔简单啦， 系啊，首先多谢佢哋先，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啊，喺网上面支持我哋，同呢班我哋唔好用五毛啦，同呢一班爱国人士啦，一齐进行一个激烈热烈嘅良性嘅讨论啦， 良性嘅交流系咯，绝对欢迎嘅我哋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睇到咧有位听众啦，应该相信都系国内噶啦，批评我哋啦，用简体字嘅，咁我当系国内啦。咁报告嘅内容啦，包括啲 apps 啊，有啲资讯啊，咩 WeChat 付款啦、啊，微信支付啊，唔 update 过时啊，佢哋一早知啊。咁啊，咁样理解啦。作为一个生活喺一个国内嘅同胞，佢当然系日日。去面对日日去接触到呢一类型嘅资讯软件啦，咁我哋本身嘅节目系分享俾好多香港同海外听众听噶嘛，咁对佢嚟讲亦都系一啲好新鲜嘅嘢嚟嘅，咁所以我会觉得以后啦，我哋都会系一如既往用翻呢一类型嘅方式，咁啊希望一啲国内同胞好辛苦咁翻墙嚟听我哋节目嘅，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系咯，我哋依家喺度促进紧呢个中港嘅交流同埋互相嘅了解，咁其实我哋都即系我自问，即系我哋啦都。做紧一啲几有意义嘅嘢嘅， 其实小弟咧都好想讲一啲未出台嘅新闻嘅，不过咧未出台嘅新闻我实在或者未出台嘅资讯啊、软件啊，我实在冇办法揾到咯。 我又唔敢睇小佢哋嘅，佢哋即系翻墙又好啊，或者其实而家嚟香港，甚至喺香港嘅内地人都好多嘅。 系， 咁我哋确实就系将一啲系咯内地人不嬲会知嘅嘢咧，就介绍俾香港人知。咁我哋知道香港好多朋友，咦，其实对呢啲嘢都唔系咁清楚，咁我哋咪解释俾你听。嗱，如果咧内地有听我哋。朋友咧，你有啲乜嘢生活资讯？你觉得其实嚟内地生活嘅话，都应该知下嘅。其实欢迎提供俾我哋，咁我哋咪喺节目度同大家讲下咯。嗱，增进中港交流吓，唔系一定玻璃心嘅，系啦。咁我哋又讲下今集嘅主要话题啦。今日主要话题咧，其实我哋上个礼拜讲嘅，我记得我哋系咁强力推介俾大家嘅一个叫。车嘅程式啦， 滴滴打车， 滴滴打车 嘅名啦，系啦，滴滴出行啦， 系啦，即系类似香港嘅 Uber 或者以前唔知之前大家有冇用过快滴啊，总之一啲 call 车嘅程式啦咁样。咁上个礼拜讲到咧就话呢个滴滴咧就想买 Uber 嘅，咁我记得你两个仲喺度讲一个咧就话咁样可能会加价、哦，另一个咧就话喂唔系、哦，通常呢啲咁样新出嘅 promotion 一定会减嘅咁样。咁而家好似都差唔多卖满一个啦，滴滴真系买 Uber 啦，内地嘅嗰啲。嗰啲网民系点睇啊？ 嗱，开头咧我都以为咧，即系我啲片面理解，我以为啊，以为咧会好啊，我哋 一面倒支持， 系一面倒支持啊！我哋中国嘅企业去收购外国嘅企业喺中国业务啊，咁样样。咦，但系又唔系、啊，原来咧我见到咧都几颇为一面倒咧，就话反对呢件事、啊。咦，原来咧后屘咧我睇翻份报道就明白点解佢哋反对啦、原来咧滴滴打车收购 Uber 之后咧，有人计过条数，佢差唔多咧占嗰个市占率啊，差唔多咧收购咗之后咧。占九成滴滴打车， 可能咧以我最近出差嘅了解咧，可能唔止九成啦。因为而家我啱啱上个星期喺湖北翻嚟，喺湖北咧基本上你系 一系滴滴，一系 Uber， 佢哋唔系叫 Uber， 佢哋叫 优步 。咁你冇其他选择。 听讲仲有其他系咪都俾佢哋买晒噶咧？九成几？ 嗱，我知道以前喺国内好似有一个叫快车， 系啊， 就好快应该系俾滴滴买咗嘅。希望国内同胞啊可以纠正下啦，哇！而家后边啊纠正下，因为呢个真系好短暂嘅一段时间。咁而家譬如去到呢个情况咧，可能真系唔止九成，成个市场嘅垄断啦。当然啊，又出租车啦，的士咁呢个唔计啦。咁基本上，如果你系真系要一个电召嘅服务嘅话，唔系滴滴就系优步噶啦。 系啦。咁占九成，点解会咁多人有强烈反弹呢？就系惊加价咯，最简单，惊佢垄断咯，系咯，独大咯。 证明我哋国内人嗰个思维系进步紧。 我觉得佢哋消费者嗰啲班系即系梗系醒，佢哋系预见到，即系我哋香港，譬如话喺我哋设身处地啊，而家大家有冇去唱 K 啊，卡拉 OK？而家得翻一間嚇， 以前我哋細個好多又錢貴又高啊嘛， 係啦係啦，嗰啲冇曬，咁而家唱 K 真係好貴嘅，四五百蚊，點解啊？因為得翻一間壟斷，你去唱 K 你一係去酒吧啦嚇，如果唔係你要揀啲集團式經營嘅唱 K 係好貴嘅，四五百蚊一晚。咁而家大家日日喺度講嘅嚇電視台節目，如果得一個電視台冇競爭嘅話，咁個電視台自然就唔想做得咁好啦。係佢哋已經預見到其實內地嘅消費者其實都唔可以睇少 啊。但會唔會有即係第二間即係同佢哋競爭？即系同翻滴滴竞争咧，我都觉得感觉会比较困难啊， 太难啦！即系等于你一个饼已经俾人占晒，除非同埋滴滴，如果我印象中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纠正我话，应该都系马云嘅一个业务嚟， 系，据我所知都系 你要入。零零四四咁样突然间空降落去，同马云去竞逐呢个市场，比中六合彩更难咯。 系啊，同埋我哋强国咧就唔系话，你想入去做就入去做嘅，咁入去，咁后边咧都 很多官司， 好多官司，好多腾腾瓜瓜捻腾咁样嘅所谓，系啦。 所以呢个垄断性咧，我觉得已经系一个成定局噶啦。不过咧，题外话真系好想了解一下咧，上星期咧我哋谈论嗰个滴滴收购。Uber 嗰阵只不过仲系吹风啦，定系 嗰阵时吹风嘅， 系不过风嚟得我哋呢度咧，咁即系都应该有啲嘢运行咗嘅。 其实我哋咧每一次提同一个 topic 嘅时候咧，过几日又 突然间系啦。 不如阿伯奇，你一人俾六个字我哋啲听众大家去， 就唔系得我一个嘅，我哋三个每人俾两个字，好啦，咁就会 咁啊，有兴趣听众啦，转头 PM 我哋啊，每人俾两个字嚟，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啊？ 系啦，点解？阿 Vin 咁样讲咧，除咗呢个滴滴打车以外咧，我哋上个礼拜咧，又系提过有个叫山海经高啊，系啦，咁咧山海经高讲完又系唔够几日咧，又出咗另外一个啦，咁今次咧就变咗捉妖记高，咁捉妖记咧嗱，第两位拍档知咩嚟噶嗬？ 嗰 套电影啊，好似一套电影。 胡巴嗰个系咪啊？ 系啦，冇错，就系嗰个啦。嗱，呢套电影咧喺内地就好犀利嘅，咁就票房咧24亿人民币。 其实呢我真係冇睇过。我开咗出嚟大概睇两分钟都唔知係做乜。佢係咪佢类似抄唔好话抄啦，类似参考人哋 Minion 啦，即係。 即係未必係 exactly, 即係啱啱好 Minion 呢套戏。咁佢其实佢啲风格呢就几似阿 Pixar。即系迪士尼旗下即系 Toy Story 啊，即系嗰间嘅，佢风格几似嘅。点解咧？某程度上咧有个背景原因嘅。咁呢个《捉妖记》本身咧，佢导演咧叫许成毅。咁许成毅系咩人咧？系香港人嚟嘅。 OK， 许成毅香港人嚟嘅。佢系史力家嘅，有份制作史力家嘅，系啦。咁所以唔多唔少可能渗入咗一啲迪士尼动画嘅影子，我都觉得系唔出奇嘅。咁咧嗱，呢个《山海经高》咧，咁有得个高。咁就同大家近排熱玩緊嗰隻 Pokemon Go 呢。捉精靈。 係啦，咁即係點都有啲類同㗎啦，點都有啲類同。咁呢就當然就唔係你唔係捉比卡超啦，唔係一個叫皮卡丘。一個叫皮卡丘。係啦，就唔係捉呢扎嘢嘅，就捉佢。捉妖记呢套电影入面嘅人物，头先阿 MJ 提过啦，胡巴就係个主角嚟嘅，即係嗰隻公仔，但得靓唔靓大家见仁见智。我曾经听过一个内地嘅女仔同我讲话，很强，好。 长安七号都为人有人话可爱啦，咁有咩话唔可以 啫？即係大家嗰个品味唔同囉，我真係唔識欣赏，我睇个片头，我真係对嗰个公仔一啲。 我哋唔好用歧视眼角， 同，只不过大家价值观唔同嘅。艺术 嘅嘢好个人嘅，继续。 同埋呢套咧大片嚟嘅，本身有八百河阿 Vin 你最中意嘅八百河做嘅。 O K 嘅， 反白河， 八百河做嘅，有阿郑柏言做，同埋收廿四人仔咧。 佢唔系全程动画嘅咩？我真系冇睇。 唔系，佢有曾志伟同吴君如做嘅。 系啊， 佢系基本上佢系一套真人加动画。 啊， 系啦，咁其实吹紧风嚟紧会拍续集嘅， 哇， 喂，24亿人仔，你收票房24亿人仔，梗系拍续集啦。 sorry 啊，我唔系个 market， 送埋叉烧饭我都真系要考虑。 咁嗰个咩高 足要几高？ 足要 几高？ 有冇足真智慧啊？ 具体 啊， 具体详情。 八百河，我想捉八百河，我要捉八百河。 可唔可以攞翻屋企啊？ 嗱，我相信系刘伯明捉妖咧，咁应该真系捉啲妖嘅啫。咁咧，基本上啲造型都系妖。咁其实咧呢只 game 咧未正式话真系话推出去摆上去嗰个有得下载嘅，咁但系就话会出噶啦。咁咧但系其实嗱呢个我嘅即系个人嘅谂法或者个人感觉啦，咁就系咧强国不停枕住出呢啲乜乜高乜乜高咧，其实咧我觉得有机会真系有一只会爆出嘅。呢只捉妖技高咧，我觉得系大陆有机会爆出。 应该问啲， 始终 character 会唔会系一个因素咧？佢从来即系你话捉时硬硬咁啊，喜羊羊高可能会，因为你始终捉妖技可能始终我唔知道，因为我冇睇，我身边度识嘅人亦都唔系话好多有睇，可能冇乜食饭啊，或者同佢哋行即系捉啊，亦都唔好讲，但系喜羊羊一定大把人讲嘅。 嗱呢个捉妖嘅，嗱首先我讲翻啦，点解我会睇好咧？就系本身嗱，佢票房高24亿，虽然啊吓， 国内嗰票房市场系信嘅咩？ 系啦，就系啱啱咧，好似近呢一头半个月嘅新闻咧，就系话佢咧，咦？点解捉妖嘅嗰啲场数十分钟就一场嘅咧？咁明明点解啲售票率系110% 嘅咧？系啦，点解咧？咁就大家 110%，大家自己去理解啦。 大家自己理解。但自己去理解啦。咁咧，但系毕竟咧，呢套电影即系我都接触一啲国内嘅朋友咧，其实都特别系后生嘅女仔，可能阿 Vin 呢个接触得比较少啲嘅。咁咧就咧，都好多都真系几中意。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其实本身 Pokemon Go 啊，我跳翻去 Pokemon Go， 佢呢个玩法咧系都有一个几突破性，而喺内地冇得玩。咁其实个逻辑就等于嗱，我自己个人嘅谂法就系、是。内地用唔到 Facebook， 咁所以佢有啲可能 新一个 WeChat 嘅圈出嚟咯， 系啦，咁就好受欢迎啦。即系我觉得系呢一种关系啫，系啦，即系 佢系借用一啲国际性 系啦 流行嘅一个玩法啦，或者一个软件啦，咁啊引用翻自己，用翻中国模式嘅 经营手法，系啦 去做。不过呢一类型嘅，即系我觉得成唔成功咧，我觉得主要睇个 character 吸唔吸引。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咩山海经啊， 唔系呢个捉妖记，捉妖记 高啦，即系证明我哋两，我同 MJ 都未睇过。 系啊，都未够。我心目中我其实已经度过噶《三国演义》高啦。 呢个可能 系啊，《三国演义》高最正，全中国人都识嘅大众化。 因为强国咧，真系的确啊，好多即系手游佢哋叫做手游吓，冇听错字啊， 机游戏 系啦。系啦，冇听错字，手游、手机游戏咧，系用三国做题材。 系啊， 多。喂，唔系喎，如果你话捉关公啊，搭飞机去荆州我都捉啊。 系啦，得意啊，即刻想捉啦。 系啊，你话捉咩嗰只叫咩话头先讲？ 嗰只胡巴， 胡巴真系唔知咩嚟嘅。你 话 普巴我又知咩？胡巴真唔知咩？点样捉啫？但系你话喂唔系，你就算唔好话《三国演义》高啊，捉《红楼梦》高啊，都会捉啊，王熙凤啊。做喺啲都 系啊！中国四大名著高吓，好嘢玩啊！大众化啊嘛， 转咁去细个。 点解头先阿 Vin 一讲就讲呢个《红楼梦》咧，有一个王熙凤咧，某程度上咧，可能系我哋呢啲咁嘅麻甩佬，咁本身有好多唔同嘅幻想。 喂，四大名 著啊，好多唔同嘅幻想。 你系咪想攞埋金瓶梅？ 系啊，啱啱我想个金瓶。 换金莲，我要换金莲。 阿李瓶儿高咁样吓。 喂，但系而家咧，去国内咧，就算包括头先。系讲嗰个叫咩高啊？ 捉妖记，捉妖记 咁咧，佢系咪都已经采纳咗呢个 Pocket Go 嗰个技术？ 嗰个技术，佢其实咧，我 咁容易学嘅咩？佢其实唔系话要研发好多好长。 其实佢呢一套所谓 AR 技术咧，就唔系话一啲好新嘅科技嚟嘅。咁其实我自己我有打开机嘅，咁其实我 P PS3 年代啊，即系而家 PS4 啦，即系可能讲紧几年前咧，其实已经有用咗咁技术，咁但系咧嗰阵时咧就未有人谂到可能摆喺手机度咁样用，咁咧亦都未有咁爆啊，所谓未有咁爆，咁咧点解今次 Pokemon 咁爆咧？就一系因为 Pokemon， 咁所以我哋就一路围绕住主题都系觉得个 character 系。 对成件事系影响好深远， 举足轻重。 系啊，咁但系就即系如果嗱，我呢个我都记得起强国嘅，佢近年咧即系所有删晒人哋嘅嘢咧，一只唔得，两只唔得，第三只都 中咗。即系用一个以前老毛打仗嗰个战术咯，人海战术咯，不停咁冲，不停咁，呢个唔得，第二个上，第二个唔得，第三个上。 呢个佢哋有好多成功例子噶啦，由呢、這个小米抄 iPhone 啦吓，参考 iPhone。 啊！华为告翻三千蚊头添， 系啦，跟住有个紙巾嗰个咩啊，伟达系咪？ 伟达 系啊，伟达吓个咁 packing 完全就系嗰只 Temple 咁样吓，又系好成功啊！而家 即系呢个系真系经营模式嘅国内一个好奇怪嘅事， 系冇错。 所以唔等佢担心嘅，好快会有啊。系咯，系乜嘢 character 就拭目以待。 系咯，我又谂多少少啊，讲即系因为近排 Pokemon Go 真系全城热话，咁其实本身咧，即系我哋强国咧，其实本身系冇得玩嘅，咁系。入唔到去嘅， 原因话咩嘛 ？Google 咯， 首先 Google， 第二又话刺探呢个嘅咩军事机密啊，咩 阴谋论 系啦，阴谋论啦，上个礼拜讲过啦，唔再重复啦呢、這个系啦、 okay。但系近排咧，我又听过个传闻咧，嗱、我就未正式实验过，咁就系话咧喺深圳即系近边境嗰啲地方咧、可能罗湖啊嗰啲地方咧， 仲收到香港嘅信号， 系啦，有啲人喺深圳近香港边境罗湖嗰头咧，系捉到精灵嘅。 系啦，咁咩启暴龙啊？ 系啦，启暴龙又好，你或者小火龙又好，阿皮卡超又好，捉到嘅，咁就呢个有待证实啦。即系我哋等我阿白奇去实验下。 你 level 几多啊？ 我依家 level 19啦，接近20 咋。 不过好多问题要解决，就算喺香港咧，我都听讲过佢哋即系好大班人啊，几百人咁样咧，突然间会冲跑啊跑啊跑啊，咁去一个地方嗰度去捉精灵咁样啦。咁喺香港都话会影响个秩序啊嘛，啲警察。 唔系话，虽然撇开少少嚟讲啊，针对翻呢件事啊，即系虽然唔系关强国事啊，咁啊真系我啱啱喺头先讲啦，湖北翻嚟喺湖北，我仲上到 Facebook 噶嘛，咁啊有兴趣嘅问我点解啦，咁啊睇到又话警察嘅执行处咩负责人又出嚟讲又话咩要申请呢个 系啊系啊系啊， 先可以咩喎？ 正正就系呢样嘢啦，系啦，咁佢哋就话喂，你哋咁样算系一个已经系去到非法集会嗰个程度噶咯，咁你几百人突然间聚埋一齐。那個治安好大影響，佢又會擔心啦嚇，佢哋會唔會突然間趁住呢一個名義咧，就聚集一啲人，跟住做一啲嘢出嚟？ 即係尋人之事 打機，我覺得你依個就好難去界定咯。即係孤不倫嗱，其實咧想叉開少少嘅，雖然我哋依個咧就主要係講一個國內嘅 強國啦， 不過咧我哋今日係禮拜二，咁啊啱啱新鮮滾熱辣啦，咁啊出咗一個，我知阿白琪好想講幾句嘅，咁啊梁天琪事件啦、咁我都有啲乜嘢嘅，即系 首先我回应咗阿 Win 头先讲，即系香港警方啦，奉劝啲人玩 Pokemon Go 要预先申请啦。咁我就觉得警方可以同比卡超佢哋联络，系啦，咁就系啦， 有冇热线啊？ 系啦，即系 比卡超有有 或者启暴龙佢哋联络，咁佢哋几时出现嘅？咁可以首先通知咗香港警方先。 我惊啲香港警方首先去嗰度， 我自己捉 佢哋自己都系玩家之嚟嘅。 系啦，其实我哋呢班所谓训练员咧就。乜都我唔知嘅，我唔知佢几时出嚟嘅。咁如果警方有线报咧，就即系可以，即系都可以同佢联络翻啦。 有传媒访问嗰啲训练员噶，你点睇咧？警方要求你去申报呢件事啊？佢哋回应得好简单，喺度望住 mon 一路。戇鳩 係啦，好啦，咁回應完即係講完香港警 方，我都想聽阿白琪講一講呢個梁天琪，係啦，因為啱啱我哋而家因為錄播節目啦，最新鮮滾熱辣嘅，因為應該係半。应该系几个钟头前， 几个钟头前发生啦，几个钟头前发生啦。咁 发生咩事咧？ 有感触嘅， 系啦，感触嘅，咁就因为即系我又好 ，MJ 又好，阿 Win 都好咧，都即系常上强国度闯荡，咁都唔多唔少见过一啲，即系其实咧强国系有选举嘅，大家千祈莫误会强国系冇选举，系啦，可能有啲区啊，有啲小区啊，或者一啲村甚至一村咧，的确有选举嘅，亦都有提名人，亦都被提名人，系啦，即系亦都咧，我曾经系 乌暗村啊，乌暗村咯， 系唔使去到乌暗村啦。有一次我喺一间湖北嘅公司嘅佢嘅大堂门口都见到一块板写住嗰个区有三个被提名，就选一个唔知乜嘢代社区代表之诸如此类啦吓。 休息嗰阵话俾你听边个湖北区，而家湖北好熟喎。 系啊，好继续咁跟住就即系我见到亦都系唔同党派嘅，唔系净系中国共产党嘅。系啊，即系我哋强国原来唔系咁嘅。开头我以为系啊，咁原来咁当然即系当地有啲朋友同我讲翻，咦，原来即系有啲。都是共产党旗，即系 全部操控 啲卫即系卫星组织啦，所谓咁样都系有嘅。 基本上系全操控。 咁咧就 即系民建联咁样啦， 系啦， 民建联同埋嗰个经民联啊，啲 又或者乜乜妇女联会啊，咩嗰啲 政党 系啦。 所以呢个梁天琦呢件事，我觉得 梁天琦啦，或者其实都唔止佢。 嗱，首先我哋唔好表达立场，我哋支持佢与否先。首先我哋系真系睇翻件事，你用一个咁嘅理由，或者明知佢上次嗰个补选。佢都手持六萬票啦，即係你每人知道六萬支持佢啦，即係我哋估不論我哋支持佢與否，即係起碼有六萬支持佢。你而家用一個咁樣嘅理由或者一個咁樣 嘅 藉口， 同埋咧，其實佢跟正常程序做嘢嘅。第一、第二就係講緊話， 佢直情佢最後都已經表達咗話。簽署話不支持港獨噶啦， 佢依家個問題咧，個問題就係 話唔信你嘛。 選管會話會預料佢會繼續之後繼續堅持佢港獨嘅立場， 勁過我哋喎。係咯，預料埋下一期落。 係咯，咁佢用預料呢樣嘢，咁我可以預料好多嘢噶啦，我可以預料好多即係可能建制派議員之後可以轉態， 做 講係咯，都可以預料一樣嘢噶。 咁啊，永遠都係官字兩個口啦。咁啊，大家即係我觉得发表下啦，即係知道下一件咁嘅情况。 係啦，大家可以留意下嘅，即係虽然我哋呢个 冇得返转头㗎啦， 我哋个节目又即係都系用以强国为主。咁但係呢我哋 始终都系属于星期二得道里面嘅。 同埋係啦，同埋我哋都系香港人，咁都要多啲关心香港嘅事嘅咁样。 所以正正即係而家就算系香港都做到咁样，香港都有一班人咁样，可能又会有一次掟砖事件啦，咁所以讲翻 Pokemon 呢度，咁喺大陆咧强国咧，其实香港都尚且，香港警察都会担心你有一班人聚集，唔知会有啲咩情况发生，咁所以喺强国嘅话咧，佢哋更加唔会俾啲游戏咧咁容易， 有机会 咁容易去爆发啦，系啊，咁跟住哇，如果你突然 借用呢个理由去爆发， 系啦，你而家好似真系三国演义高，关羽喺北京天安门广场咁样， 跟住你突然间几万人 去捉，系啊，跟住唔知会发生咩事，所以呢个游戏咧。其实都有佢嗰个变数， 有可能会系出现 MJ 所讲嘅一个情况，唔会呢一个技术或者呢类形式嘅游戏未必会系受 会打压啊， 受国家嘅支持。 嗱，打压咧就即系我相信都会有嘅，即系如果但系即系所谓太火爆得太紧要，咁咧但系咧嗱，依家即系据我接触咧，好多内地。嘅年青人啊，或者細路仔咧，嗱有時咧就冇你哋講到咁服從嘅所謂，咁係啊，咁咧有時喂你。国家讲又好，官又讲，咁比较自我好多时，我中意唔听就唔听，我系要玩就玩。 系 好多时咧，即系我感觉或者我睇到啦吓，即系强国好多小朋友或者年青人都系咁。 系醒嘅， 系啦系啦。咁啱啱咧，阿 Win 我好似有另外一单新闻咧，就系同呢样有关，搞笑嗰啲 嘢。一开始咧，真系都几搞笑嘅。一开头我哋介绍自己嗰阵都讲一单啦，十岁嘅一个小朋友唔肯翻学， 好超正 常如果一个正常例子翻学被欺凌啊，或者功课太深唔识做，大家理解嘅。但系原来佢手持嘅原因咧，佢要老豆阿爸阿妈咧掉咗个细佬落街咧，佢先肯翻学。因为而家大家随住应该系今年年初、上年年底啊，我记得我怕我记错啊。咁啊，国家开放咗一个两孩一孩政策啦，即系大家可以生两个啦。咁啊，其实之前都可以噶啦。之前系如果单父母系 单亲， 唔系单亲，唔系单亲父。父亲是独生子女，母亲亦都是独生子女就可以生一个。咁但系而家情况开晒啦，你中意可以生两个，就暂时都系两个。咁咧 生咗两个之后咧，咁啊啲本身嘅独仔或者独女咧，就开始有少少心理唔平衡啦。咁啊，我最近接触咧，啱啱有一个湖北就系我哋当地嘅经理咧，就第二个出嚟嘅。 嗯。 面对嘅问题咧，就正正系类似嘅啦，就会觉得系有争宠啊，争宠都系件好事，即系会觉得哎呀细路仲系天真无邪，哎呀点解净系锡细佬唔锡我？有啲系已经系谂到，哇细佬出嚟，第日阿爸阿妈而家住紧间屋，咁咪要分埋俾细佬咯。 咁细个小朋友就识谂呢啲噶啦。 而家细路仔我哋上次都讲啦，细细个都已经送礼物俾老师啦。Okay. 虽然有网友留言话唔使，但系冇可能嘅。 一啲啲啦， 系一啲啲啦，系真系已经去到一个咁嘅情况。 你讲开呢个，我睇过一篇嘢系唔系一篇嘢，一个视频咧，又系应该系 Facebook 度睇嘅，都系即系个小朋友咧同阿伯讲话，即系当时我睇过真係吓亲嘅，佢直头好有道理咁讲㗎啦。啊爸爸妈妈你哋一系夠膽生呢我就夠膽死㗎啦。啊、我真係好震撼。 係咪都系我嗰原因呢，即 係。都系呢个原因係啦。 係真系宠爱争宠爱定系争呢个房产呢， 冇佢系话驚分薄咗对佢嘅爱。 哦、因为呢依家呢即係随住我哋强国啦开始慢慢强啦、啊、有钱啦。咁、呢我都目睹过呢不少家长啦、啊、都真係几都所谓锡到窿啊。即係锡到啲小朋友锡到窿嘅、 嗯。 例如讲緊话乜嘢呢，嗱我有一个亲戚咁系广东人嚟嘅啫。咁呢嗰、那个小朋友可能讲緊初中啦、啊、中一二啦、啊、我哋香港。 买层楼俾佢啦已经。 已经諗緊买层楼，諗啫未买嘅諗緊。係啦咁呢但係呢已经呢个小朋友一返到有一日返到屋企已经猛咁话哎我要买苹果机、,iPhone 6。 啊苹果机呀呢个我好耐冇听佢、okay, 因为我听通常听呢三个字都系普通话听苹果机。 係啦係啦冇错即係 iPhone 啦总之 iPhone 啦仲要 Plus 添。係啦咁咁个家长会觉得即係佢个老豆就捱出嚟嗰啲嘅喂唉唔使咁奢侈啦、即係你小朋友我求其买部手机俾你都得啦。咁跟住就发脾气啦唔得。 地下碌嚟碌去。 下落嚟系唔得，跟住话我唔买翻部 iPhone 咁上下级数嘅手机、啊，我点样翻学啊？ 因为咧，你 都系咁。 你啊，白奇坦讲呢个情况咧，正正就系过去依应该系八十年代初开始嘅一个，应该一孩政策开始，因为大家只系生一个， 系 咁你一个你真系会系如珠如宝咁对佢，你会将最好嘅俾晒佢，咁每个家长就系、是可能扯完少少呢个咩起跑线又好点都好啦，咁、你永远都希望你个小朋友行前一步，咁俾到最好嘅嘢佢啦，咁啊你喺间学校读书，大家面对嘅小朋友有啲条件好好嘅，咁佢哋嘅最好嘅。嘢可能就系头先讲嘅，阿白奇所讲 iPhone 6 Plus 嘅，咁、我可能攞住部小米或者一部可能华为都唔系噶，华为都三四千噶，咁但系你一比起嚟嘅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个落差，用翻大陆嘅术语，有一个心理不平衡、 okay. 有个落差， 即系比下去咁样样咯，所谓咁咧 有咁嘅情况， 我强调翻一点啊，其实我嗰个亲友咧，即系都唔系话特别有钱人嚟嘅，咁即系都讲紧话可能我一个月咁样搵几千蚊人民币咁样样，即系嗰一种嚟嘅啫。咁咧，即系除咗买手机以外啦，咁我亦都曾经陪嗰个小朋友喺香港行过街啦。咁其实佢亦都要求佢嘅父母咧买一个过千蚊嘅耳机，即系嗰啲 headset 啊。 系咪 Beats 嗰只个 B 字？ 个小朋友几多岁啊？ 咪初中咯、 哦 okay, 初中咪十二三岁到咯。係呀咁跟住我话哎你唔好买咁贵啦买啲百零两百蚊嗰啲啦。 带佢啲小板档嗰啲咯廿蚊都有啦。 咁跟住话够靓啦。真係够靓唔得啦。 我想问有冇个 terms, 我哋而家呢通常喺香港呢啲叫做港鞋喺国内有冇 terms 专门形容呢种小板档。 暂时都未有去，但你知大家都知道国内好多 terms 嘅啦，咩撞死党啊，可能 系 咯，咩叫撞死党？ 我唔知啊，大家真系 撞死党就系咧，你揸住架车突然间有条友撞埋你架车撞你嘅， 特登为个人撞你架车， 咁叫撞死党。咁啊，唔撇得咁远啦，咁呢个先 系 OK 系啊。 同但系头先阿 Win 咧又讲开一孩政策咧，即系嗰个开放一样嘢咧，即系其实我又有少少即系见闻啊，所谓咁样。咁咧其实咧即系上年咧就话开放。呢样时候咧，大家好多人啊，又即系包括好多报纸都有个误解、就是，就系 大陸呢以後可以生兩個，係大陸可以以後生兩個，但係呢其實呢個一孩政策呢並唔係話呢執行得咁全面嘅，一直以嚟係啦，好多時呢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呢執行得會嚴謹啲同全面啲。 要買户口嘛，如果你喺大城市，佢而家你佢而家國內個身份證嗰個政策嗰個系統呢做得好好嘅。國內嗰個身份證呢，你冇身份證你搭唔到火車，搭唔到飛機，上唔到學校。咁呢如果你喺農村呢好少少，你俾少少錢可以解決到。但如果你喺深圳呢、希望有啲網友啊，千辛萬苦嚟嘅網友可以糾正我啊，應該大概20萬。你喺廣州啊、上海啊，大概都係30萬至40萬。所以唔容易啊，開放一孩政策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好啊，一孩政策之下呢其實我哋有好多趣事可以講嘅，咁返嚟再講一孩政策。 好，下集見。好。